基本是50袋、 嗯、啊， 还有这个报纸。能多订2组就多订2组， 是是， 这个满足这一冬天全家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 嗯， 因为再往后的时候，谁也说不好这个价格要怎么样去调整。嗯、而且难得的是，这回周老师，咱们还是给大家坚持是大连地道正宗产地的辽刺参， 对， 不是鲁参、闽参的、 嗯， 对吧？ 其实呢，像秋冬季呢，加起来没几个月啊。 对， 如果你每一天一根参的话呢、嗯，实际上订那么2-3组，就整个全都这秋冬季就过去了。所以整体看来呢，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 是的， 另外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这个鲜蒸啊、 嗯、 这种技法真的是啊，它是活海参的、啊、直接就是低温给它熟化啊，低温灭菌一次性加工而成，所以它就特别大的程度保留了海参的营养结构，这点是特别诱人。另外它的这个口感啊、哎、真的非常好，刚才我把它那个一袋给打开以后啊、嗯、我看里边这个参啊可以说是坚挺有光泽，而且是粗壮成那种圆锥形应该是啊，而且呢它是有一点这个褐色啊、 嗯、 就天然的那种色泽，然后它那筋呢、啊、看得特别明显，就是白色的宽厚的特别的饱满， 对对对对， 所以吃起来啊既筋道同时呢还有嚼头，而且还有海参啊自有的那种鲜 味，本身那种海鲜味在里面。 对，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跟周老师说，就是那个口感啊， 嗯， 这东西特别难得。就像我们吃牛排， 嗯， 大家一定要吃鲜的， 是 对吧？鲜的那个味道和你做成腊肉再去把它还原出来， 对， 完全两个概念、 嗯， 而且从营养来说完全差别很多。现在这种低温鲜蒸的是没有经过整个的把海参弄干了脱水，然后呢再给它还原去泡发，怎么泡回来还原、嗯、也不如刚出海的鲜，所以在新鲜的时候直接上锅蒸，而且呢他用那种蒸法还不如说急火哇就大蒸，蒸完之后那样海参嚼不动、 嗯、 他用温度比较低的那种微微的火，用低温的方式慢慢的这种鲜蒸、 嗯、 出来的海参营养保留，就是为了保留营养，所以这个海参您吃一下，您可能年年都在吃，您吃一下，今年吃一下这种低温鲜蒸的参，这出来之后跟您那种木乃伊还原的参，我的体验从口感到自己身上真正的感觉、 嗯、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对它营养成分不一样嘛。 对， 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呢、啊、大家真的可以尝一尝啊、 嗯、 可能以前真的没吃过这种海参、 嗯、 叫做鲜蒸即食海参啊、 嗯、 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啊， 是 那给大家呢一大套啊，就是这个一大袋里边呢都是单独包装的、 哎、 一共加起来有1500克、 嗯、 那么也就是30克左右一根的话呢，咱们有50桶啊， 50桶、 嗯、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赠给大家海参调味料20克一袋的这个调味汁啊， 嗯、 10大袋， 是的。 所以这个组合呢，在市面上是2980，但是今天呢，我们999，你就可以拿走 999。 那么如果您一天一根的话呢，当然这个组合呢能够吃1个半月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多订几组的话，这个秋冬季啊，基本就过来了啊。 对， 俗话说咱们 全家人都可以 对一天一根参，幸福保平安嘛，是吧？真是这样的。 对。 那么现在咱们经济水平提高了，所以呢也对自己好一点，对家人好一点啊。 对 对, 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刚才我看到这个海参呢它的包装也挺好看的， 嗯， 真的是档次啊颜值都挺高的哈、啊、而且每只海参都是独立的包装， 每一个独立装的、嗯、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您自己用或者说下边您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 嗯， 您送礼啊也真的挺有面子的，挺好 的，总也得带点伴手礼吧、 嗯、 中国人礼仪之邦讲究这个守信，那么您带一点这个东西有卡券的、 嗯、 啊您或者您直接拿到手之后您直接把这个海参给您带过去， 对， 非常好的营养佳品，您可以给朋友啊给亲戚给自己关爱的人好好去分享一下、 嗯、 而且是地道的，刚才我们说到正宗的辽刺参、 嗯、 而且是海底锅的底锅散养的辽刺参，跟平时那种圈养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没错没错， 营养就是 对、嗯、因为这个海参的话呢种类非常多哈， 对， 大家平时吃的比如说这个当菜吃的那叫海参、嗯、没什么营养啊，只是满足了 光参黄身， 对，但是既有口感同时还有营养的实际上就是大连的辽刺参啊，就是带刺儿的参、啊，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呢献上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大连的辽刺参的组合啊，它是鲜蒸的啊， 嗯、 而且是即食海参。咱们给大家一大套是1500克，每一头海参都是独立包装的， 对， 可以说是30克左右啊。一共是50头啊，再赠给大家的海参调味汁20克一袋，18袋。那么市场上是2980，但是今天我们999，您就 可以拿走，而且您订上以后得到是一个提货券。 对 啊，如果您什么时候想吃了， 吃 打一电话， 去 海参送到您家了。其实送人也特别方便。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购物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罐头食品呢，今天又为大家献上新品了。 没错，我们说啊，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天上飞的不如水里游的，而水里游的不如深海里游的。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国四大深海鱼之一的黄花鱼，又好吃又特别的有营养。而今天是我们在北广的新品首发，也将为大家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嗯，那说到这个黄花鱼啊，确实它是蒜瓣肉，吃起来特别的过瘾，而且没什么刺儿，所以呢，大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 没错，而且我们说啊，这个黄花鱼啊，其实在市面上它分为两种，一种叫大黄花鱼，一种叫小黄花鱼啊。如果会吃的，尤其咱们北京人特别懂生活，特别会吃的，都喜欢吃那个小黄花鱼，因为它的肉质更细嫩，更好吃。而今天阿尔蒂呢，为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深海的小黄花鱼，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今天呢，我们全部都是用罐头的包装为大家呈现的，所以说你打开以后呢，可以开罐即食。而且以后你打开以后，你会发现我们整个全都是完整的那种小黄花鱼，为大家做一个掐头去尾，把什么肠子全部给你清理干净了，然后我们的老师傅来给您做到一个香炸，然后再大火红烧，小火慢熬，文火收汁，那个味道非常的香。包括我们整个的肉啊，全部都是那种蒜瓣肉，非常的酥烂软烂，包括里面整个有一根大刺，没有其他的小刺，但是那个刺啊，我们都给你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酥烂，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来吃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一罐哦，我们这一罐呢有足足的150克，而且的话全部有足足的14到16条的小黄花鱼在里面。 嗯，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黄花鱼，它有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啊。 是， 但是做罐头食品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小黄花鱼更适合。 没错， 比如像咱们这个产品呢，你打开以后，因为它是易拉罐的那种包装， 是 特别容易打开。打开以后呢，它是一条一条完整的小黄花鱼，而且你尝起来啊，真的是软烂适度哈、啊，它味道调的还非常的好。另外呢，阿尔蒂的黄花鱼的罐头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 对，没错，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大家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安全。黄花鱼之所以这么有名，之所以被大家这么的喜欢，不光光是因为它非常的好吃，关键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我相信很多注重健康的朋友啊，都会知道硒元素呢对人体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现在都会买一些什么富硒枸杞啊，包括富硒茶叶啊。但是提到富硒的产品，它的价格就会非常非常的昂贵。可是你知道硒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在我们的这个黄花鱼当中啊，就含有丰富的硒元素，所以说平常我们对多吃一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 嗯， 包括到里面富含卵磷脂，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市面上你买的那个卵磷脂的这种保健品里面，哇，那一瓶儿好几百块钱呢，可是我们吃黄花鱼来得更健康，来得更天然。 是的，其实呢，这个北京人特别会吃哈，黄花鱼一个是好吃，口感好，另外呢，它就是营养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刚才世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带来介绍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馋嘴黄花鱼的美味组合。 是， 那今年这个组合呢，应该说也是非常的优惠啊， 咱们给大家连主品在赠品的一共是30大罐，是吧？ 没错，整整的30大罐，25罐的红烧口味，再加上5罐的香辣口味带给大家。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你去我们的超市去买这种黄花鱼的罐头，能给你做到150克，里面足足有14到16条的，这一罐都在30-40块钱一罐。而今天如果说你想买到30大罐的话，就要花到1000块钱了。而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对， 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今天不需要1000多，连50的价格都不到，299元，足足的30大罐，也就是近450条左右掐头去尾的黄花鱼带给大家。 299元30罐啊，既有红烧味的，又有香辣味的，真的是刚刚我算了一下，合一罐也就是9块多钱哈， 太 非常合算。而且它一罐呢是150克的， 没错， 也不少了。 哎，所以呢，要10几条黄花鱼。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您要想定制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二 D 产品呢，在我们的北广平台可以说是明星产品了啊！ 没错， 大家呢订购非常的热烈。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呢也是爆满。那如果大家呢这个打电话呢这个不是很方便啊，你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您可以搜索北广生活时间，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直接订购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像这样好的产品呢，真的咱们过日子遇到呢就多订一点。 没错，尤其是我们说啊，秋冬进补，来年打虎，所以说在这个时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注重身体的健康，一定要多吃一点对我们身体特别特别好的。那么黄花鱼啊就是这样的，它里面富含硒元素啊，包括富含卵磷脂以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特别好的。关键是那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哎，你打开以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整个没有任何细碎的部分，全部都是给您掐头去 尾，特别规整。 哎，真的是中间的那种蒜瓣肉有多香，有多好吃？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黄花鱼啊？你自己吃一下你就知道了。那个肉质很细很嫩，关键是啊，我们老师傅给您秘制而成的，大火给您红烧，小火给您慢熬，文火给您收汁儿。所以说那个从骨头到那个鱼肉，再到那个鱼皮，都是香到入味的不行啊。 其实刚才呢，这个史鹏给您描述的，我这个口水都要下来了哈。 是， 但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家里边咱们自己垮炖也好哈，怎么做也好，那个黄花鱼的味道在它这个罐头当中呢确实是很像，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诱人。另外呢，你像这个罐头的话呢，它有一个窍门，如果里边比如说翘一些什么黄豆啊，或者说花生啊等等，它是占分量的。 没错， 但是这个呢是纯粹的黄花鱼的罐头， 对， 没有任何的辅料，而且里边打开以后呢都是一条一条的规整的小黄花鱼。 没错，品质确实非常， 所以这点特别的可贵，实在， 确实如此。而且有的时候啊，我们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太累了，你不想做饭了，或者是说你上班来不及的时候啊，咱们中午带上啊，包括到晚上你来不及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咱们开上一罐就可以吃一个黄花鱼的拌饭啊，黄花鱼的拌面啊，包括黄花鱼的炒饭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香的。 或者拿烙饼卷着吃啊，就馒头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对，没错。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二 D 这个品牌的红烧黄花鱼25罐，香辣黄花鱼5罐，这一共是30罐啊。那么市场价呢，一罐要这个20多块钱，那么全下来呢有近1000元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30大罐啊。 哎， 合一罐也就 是 对，不 到16条的黄花鱼， 对，不到10块钱一罐， 没错， 所以真的非常合算。 没错，而且今天30罐，我一定要再强调大家，像要450多条的黄花鱼了。所以说真的是份儿大量足，真的是实实在在没有任何的辅料在里面， 关键是 全部都是黄花鱼， 安全健康，味道好啊， 没错， 特别实在。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只要299元，30罐的黄花鱼的罐头，纯的黄花鱼的罐头啊，既有香辣的，又有红烧的，您就可以拿走了。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对于罐头食品呢，很多人就是怕里面有什么防腐剂啊，什么人工色素啊等等的。哎，我告诉你啊，阿尔蒂这个品牌呢，它做这个罐头食品呢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没错，20多年的时间。 而且它原来主要是外销，那现在呢是外销和内销呢是这个相辅相成啊。 是。 所以呢他们的产品呢既得到了国外人的喜欢，也得到了国内人现在的认可啊。所以他们的产品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和保证不含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您就放心吧，非常安全健康的。 没错，确实如此。所以说再让大家吃到更好品质的黄花鱼，量价值更高的黄花鱼的同时，尽管我们价格还要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如果说你去外面买生的黄花鱼，而且是那种小黄花鱼的话，一斤都要60-70块钱。你不要说给你做好了要多少钱了，你在饭馆里去吃，不要说给您红烧好的，就给你那种炸一下的，一盘就得花个40-50块钱了。而今天我们如果说去超市买的话，这一罐要花到30多块钱，可是今天299块钱，让大家带回去是足足30大罐的黄花鱼，而且每一罐里面有14到16条，这样算下来的话，30罐是足足的450条左右的黄花鱼在里面。哇，这个分量有多大， 非常合算， 这个价格有多优惠啊。 是，如果您要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今天的这个货源并不是特别的充足啊。 是， 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哈，这个罐头真的是打开以后非常容易，它是一拉罐的这种方式哈，所以一拉就开了。然后里边的这个黄花鱼啊，它那个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一条一条的非常的规整，而且它这味道呢调的呢也特别的，就是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口味啊。 哎，没错，真的是 白嘴吃都可以啊， 白嘴吃都可以啊，每一块的骨酥肉烂你不用担心被刺儿卡到，因为那个刺儿都给你熬得特别的酥，你直接可以来吃，包括在家里面我们直接吃可以啊，炖菜啊，涮火锅啊，煮面啊，做个盖浇饭，干锅炒饭拌饭，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真的是太方便了又好吃。 对，而且呢像这个罐头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哈，都是没有问题的。像老人吃的话呢，怕有什么刺儿啊等等的，哎，这里边呢就是一根大刺儿，而且他给你做的呢非常烂了啊， 是， 这个刺儿呢都非常酥了，所以呢完全可以嚼着吃。当然小孩的话呢，如果把这个刺儿弄掉以后完全都是肉哈，所以呢也特别的安全，也特别的美味，也特别的营养。当然咱们上班族了也可以呢，平时带一两罐，下午的时候呢咱们饿了，咱们当这个下午餐也可以呢，冲一冲饥都没问题的哈。 哎，确实如此，而且下半年马上要迎来了各种的节日，特别特别的多， 出游的机会多， 真的是。而且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特别喜欢吃黄花鱼，哎，这个时候你到别人家里做客，给别人带点黄花鱼啊，别人肯定特别高兴，觉得你特别重视它。 是的，那么黄花鱼呢，不仅是美味，同时呢，它也非常有营养哈。而且呢，今天这个罐头食品呢，它的黄花鱼都是一条一条的小黄花鱼，不是那种碎的、硬的、油的那种感觉。打开以后呢真的是非常诱人，所以呢像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而且呢阿尔蒂这个品牌啊，大家注意啊，以后买产品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品牌渠道和平台在哪儿买的，这都很重要。那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没错， 所以这点上你就放心，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另外呢阿尔蒂这个品牌呢也是专做罐头食品，所以他们的罐头食品呢说句真心话做的是非常非常棒， 没错，良心品质。 是，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黄花鱼的罐头食品，那么既有红烧的又有香辣的，红烧的给您25罐，香辣的给您5罐，这一共就是30罐，而且一罐都是150克啊，这种罐装。那么市面上呢一罐就得是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 没错。 那么30罐的话呢得哎呀，这个差不多1000块钱了，是吧？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刚才我算了一下，合一盒的话呢，也就是9块多钱，不到10块钱， 没错。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那么如果呢，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关键它调配的那个味道啊也特别好哈、啊、你像白嘴吃也完全是可以的， 哎，确实 就酒当酒菜都挺好。 哎，像很多朋友可能在超市也买过那种黄花鱼啊，花了好几十块钱买了一罐，你会发现里面都是那种很碎的而且很油腻的感觉。 对， 而今天你打开阿尔蒂的大品牌，它的品质是什么样的？首先自然你会发现啊，没有细碎的，全部都是完整的， 大块的。今天我们把鱼头啊、鱼尾啊不好的部分全部都给你去掉，只留到中间精华的部分，而且全部都是蒜瓣肉啊。那个鱼肉的肉质非常的好，而你吃起来的味道很鲜很嫩，哎，这才叫一个好吃，这就是一个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没错， 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里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健康， 老少皆宜哈。 是， 好，那最后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大品牌的罐头食品，是黄花鱼的美味组合。那么既有红烧的给您25罐，香辣的也要给您5罐，这一共是30罐，而且是150克包装的啊。那么市面上的这个组合要将近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合一罐的话呢，也就是9万多钱， 是， 所以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转凉，感觉啊还没有赏秋就已经冷得倒吸凉气了。 是的，这个季节呢就担心老寒腿啊会酸痛走不了路，担心感冒咳嗽哮喘又要犯了，担心受凉老胃病又得旧病复发了，担心手脚冰凉晚上睡不好觉了等等。其实啊，这些担心呢是可以通过秋冬进补而得以缓解的。 对呀，都说秋冬进补上山打虎，现在好好调理身体，不仅寒冬腊月身体康健，就连来年的春天也一并受益。只是需要强调的是啊，所谓秋冬进补可不是一味的大吃大补，平时的营养积累才是尤为关键的。 没错，就像每天一杯羊奶一样，脂肪颗粒体积呢只有普通奶的1/3，而且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中含有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以及上百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每天一杯可以满足每天的日常营养所需。 那今天正值重阳节，瑞麟乳业特别带来了2份惊喜。第一，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活动当中除了可以享受99元的直供价格之外，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划到这每盒只要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第二呢，就是凡是年满50周岁成功订购本次羊奶粉的朋友啊，每套羊奶组合再送一瓶商超热销的亚麻籽油。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天哪，这直供价订羊奶粉还要再送羊奶粉，价格已经很诱人了， 对， 还要再送一瓶亚麻籽油，这要不是重阳敬老节，怎么可以会有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呢？但是要提醒到各位，本档免费赠送的亚麻籽油在超市都是200元左右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的推荐了，活动只有5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说啊，这天一冷，手脚就冰凉的，可自从去年喝了瑞麟羊奶粉之后呢，这一杯下肚身上就暖和和的，感觉现在出去晨练也特别有劲儿。还有朋友说了，这平时工作太忙，虽然不能保证每天一杯奶，但还是经常去超市买奶喝的，瑞麟羊奶粉真的是有那么好吗？ 确实啊，这年底了大家都很忙，像您这样呢能够时常记得喝奶已经是很难得了。不过如果您有心留意的话呢，您可以和市面上的普通奶对比一下，看看这钙磷比例如何啊、维生素 ACDE 的含量多少，还有铁、锌、硒以及特别添加的益生菌和植物甾醇等等，和超市里的花费差不多，但是营养标准呢却大不相同。如何选择您肯定清楚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吧。 算算看，超市里这一瓶奶大概要5-6块钱。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元订购3个半月的羊奶粉，同时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凉拌、炒菜直接喝都可以。除了粗蛋白、油酸和氨基酸之外呢，还有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阿尔法亚麻酸等营养物质，全家老少都能吃上健康的油，所以啊，在商超它才能卖到一瓶100多块钱的价格。但遗憾的是，成本太高，库存告急，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的活动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亚麻籽油啊，这两年特别流行，因为亚麻呢生性喜寒耐寒，适合生长在西部、北部高寒干旱地区，营养虽高但产量却很少。一瓶550毫克的亚麻籽油在超市的售价都要200块钱左右，之前一直是作为享购主商品在销售的。但今天呢，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喝上3个半月的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 是， 这要不是一年一度的重阳敬老、助老、爱老日，可能谁也申请不到这个优惠力度。 既然今天已经有了这样的福利政策，那为什么要错过呢？只有3天的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就说了，这秋冬啊正是喝羊奶的大好季节，市面上的羊奶粉都在涨价，可你们却在降价，不会是羊奶是存货吧？说明一下，瑞麟羊奶不光与享购电台有合作，线下呢还有瑞麟实体门店。为了更好的服务北京家庭的用奶需求，现如今北京已经有了3家瑞麟旗舰店了。线上的电台推荐，线下的门店销售，平均每3天就要进一批瑞麟羊奶粉，所以啊，一定是新鲜的近期羊奶粉。 再说了，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免费送奶送油到家，满意再付款。您可以仔细检查看一下羊奶粉的日期，看一看瑞麟羊奶粉的营养成分表与您在超市订购的普通奶有什么不同。那每天的一杯5块多钱的瑞麟羊奶粉，补充到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18.3克的蛋白质，以及40毫克的维 C、维 A、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坚持一段时间的羊奶滋补，您就会看到身体的改变。 是啊，想想看，超市里面便宜几块钱的鸡蛋都能排1-2个小时的队，而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瑞麟羊奶粉比直供价便宜了15块钱，2盒就是30块钱，一个月的花费也只不过才160几块钱，比超市买奶、家门口订奶还要便宜，而且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满了。手机尾号0758-3941-6546的朋友都是老会员朋友，都表示瑞麟羊奶粉价格不贵，品质也不错，送的亚麻籽油在超市都是100-200块钱一瓶的，现在不买更待何时呢？ 没错，现在不买更待何时呢？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可以喝上105天，划算到每天才5块多钱。而且呢，还有一瓶来自于状元之乡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这可是重阳节特定的福利，只此3天，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呢，谈一个为什么糖尿病者更容易得痴呆。专家认为糖尿病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正常认知和老年痴呆症的一个中间的环节，主要表现在学习、注意力、结构、功能、词语的记忆、视空间的记忆、表达的通畅、以及抽象分析能力，这些方面呢都出现异常。糖尿病的病程在15年以上的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危险性就在显著的增加。慢性高血压、高血糖以及呢再加上呢咱们呢往往啊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的话，所以出事老年人呢就是慢性病啊，这个呢经常的容易发生。像慢性高血糖的一直是维持的这个高血糖的会出事糖尿病呢发生一个微血管的并发症，这就是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出现微血管的并发症，如神经病变的危险性啊就会增加了，进而表现的呢神经功能出现异常，记忆力下降，在控制血糖过程中呢这个咱们就容易啊造成了出现了低血糖。所以糖尿病的人呢，您别以为您是高血糖高血糖，您很容易造成呢出现低血糖的，造成呢认知功能的下降。这是因为低血糖啊这个容易啊造成呢短暂的葡萄糖的缺乏，也可以损伤到呢脑细胞，引起啊脑组织的病理的损害。日常血糖监测中间呢，比如说像频繁的发现呢无症状的这个低血糖，这个呢就需要啊糖尿病人呢要提高警惕，因为糖尿病的人呢极容易发展成为呢认知功能的减退，反复餐后的血糖呢波动也会呢加剧我们呢脑神经中间的海马区的神经的炎性的反应啊，出现经常出现低血糖的话，就会影响到认知功能的减退，因为啊加剧了海马区，海马区是我们大脑中间的一个区域，海马区的话它就是一个记忆啊智慧啊就这一部分的海马区的神经的炎性的反应，以及呢会造成神经细胞的损伤，出事海马区的神经元的凋亡就神经细胞死亡，造成了认知功能发生障碍。海马区呢又叫做海马体，分别位于呢左右脑的半球，是学习记忆以及空间定位的一个重要的解剖的这个一个基础和神经中枢。 研究发现呢，相对急性的高血糖以及慢性持续性的高血糖而言，波动性的高血糖啊，对于大脑的海马体造成的炎性的损伤更为严重，会引起啊认知功能的障碍的风险，也就是明显的增加。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千万您呢控制好血糖，也不能一会儿高血糖一会儿低血糖，而且呢波动性的这个高血糖的话，对于神经系统的危害更大。另外呢，咱们体内呢脂的代谢啊会出现呢异常，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疾病，它对于我们糖代谢就会出现异常，脂肪代谢也会出现异常，所以体内脂的代谢异常的话，也会对血管啊刺激，引起体内呢炎性因子的大量的产生，造成海马体的炎性损伤和海马区域的缺血的损伤。所以说血糖的波动以及呢脂质代谢的异常的患者，咱们呢要经常的要注意自己啊，要管住嘴，以防啊海马体的损伤。糖尿病患者呢，总的来说饮食原则是提倡啊低脂低糖低盐高纤维素，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控制每日的总的热量，那么防止血糖呢出现这个波动。因为为什么血糖越是波动的话，对于我们脑神经元的这个损害呢就越大。那糖尿病如果是在十多年前呢这个以上的话，它的病史的话咱们就要注意了。平时家里人呢就可以啊看看它是不是啊会啊出现一些老年痴呆的一个最早的一些症状。我们国家呢现在老年性痴呆发病率呢，因为是个老年社会嘛，老年社会老年人口多嘛，老年人口多你没办法的。那么往往啊老年性痴呆在初期的时候，咱们要知道是可以逆转，可以延缓，逆转的话就可以呢给它缓冲一下，也许可以拉得回来。那个延缓呢，就是说让这个老年性痴呆呀不是发展那么快，或者呢甚至可以在原地呀踏步。那么所以老年痴呆咱们千万要注意啊，就是要早期的识别，早期的诊断，而且是要早期的治疗。那么它的早期表现，就说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咱们可以啊出现了，那就给家里头人呢就可以发现老年人呢糖尿病的人有一些早期表现，咱们就提个醒，赶快的想些办法。首先它是第一是记忆损害，影响到啊这个本身的一个专业的技能和一些活动。记忆损害影响到专业技能，那是指比如说在家的话呀退休了，那个或者呢表现出来呢这个记忆不好，那么本来是老师的你就不能再上课了。记忆损害影响到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本来今天呢跟人家约好了一去出游的，或者是锻炼的，最后他全忘了。而且呢经常的在家里头呢找东西。第二方面呢，这是完成了熟悉的任务的时候出现困难。比如说家里有老年人，这个做饭了一会儿是加了盐了没加盐了，自己都记不清了。怎么个做饭到最后啊也是有点记忆不好了。第三方面呢，语言出现障碍，甚至连简单的词汇也不能够表达。比如说这个洗脸的，你那毛巾啊有破了，牙刷断了，甚至呢就说说不清楚，可能呢就说是不是说是毛巾洗脸毛巾，就是要找一块布，或者呢牙刷呢说不清楚，就说要一根笔。所以往往这些词汇啊就是不能够正确的表达。另外呢第四方面是时间空间定向发生障碍。网上呢 很快的就睡了，睡了又醒了，就以为是早上了，实际上这还是夜里头。这个定向障碍呢，就说是出去了，走丢了，找不回家了，这是空间的定向障碍。第五是判断力的减弱。马路上啊，看着老年人呢走路就是哆哆嗦嗦的，要过马路的话呀，也不是那么样能够啊，这个自己啊，这个很明白的，红灯绿灯呢啊也搞不清楚，所以说往往啊，这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判断力呢，这个就减弱。另外第六呢，就是抽象思维就出现问题，那就是一些总结啊、归纳能力啊，出现抽象思维啊，出现问题。比如说咱们看过电影了，看过电视了，过了一会儿再问他你看的是什么呀，他这就忘了。可是看电视的呀，一激动起来又哭又笑的，他都有表达，可是问他故事内容，他又说不清楚。第七还有好多呢，那个东西啊放错地方，喝完了吃完了饭了，喝完了茶了，那个碗呢筷子应该放在桌子上，最后他就放在凳子上，衣服应该放在柜子里，最后不知道他呢乱七八糟乱搁。第八，令人费解的情绪和行为，有一些情绪啊，不合常理的情绪跟行为表达出来，会突然之间呢，还没听清楚别人说什么话，马上就是按照自己想的理解的去回答人家，莫名其妙，本来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另外呢，动不动呢就会大叫啊、大吵啊，甚至呢，夜里头还有一些不寻常的这个动作，起来呀，突然之间啊，翻箱倒柜的要找东西。第九，人格发生改变，比如说突然之间呢，这个大家全家聚餐很高兴，他会突然之间站起来离开饭桌。或者呢，就是变得呢，这个人格啊就变得特别小气，把东西啊就是全都藏起来，藏到最后呢，连自己放哪儿都不知道。第十，主动性丧失，对日常生活不感兴趣。本来呀、啊，自己呀、啊、挺爱清洁卫生的，什么活抢着做，后来呢就会变得呢很懒惰，对周围啊什么都不感兴趣，没有反应。那么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呢发愣，也不问他你看什么了呀，他都回答不出来。所以往往啊，咱们有这些老年人，尤其糖尿病的人有这些表现的话，咱们家里人呢趁早啊应该啊提高警惕了，应该早期识别，早期诊断，上医院去，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所以说这个事儿要提醒糖尿病的人，那个病史长的话更容易出现呢老年痴呆。咱们说这个养生啊，咱们是应该呀、啊、是贯穿在你这个一辈子的这个生活里的。养生重在保养精气神，那么没病呢应该先防疾病。咱们说这个平常说的未病先防，天人合一，阴阳平衡，形神的兼具，这都应该贯穿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中间。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说了自古至今中国人呢对它呢特别相信，灵芝古代就认为啊有益心气，安筋魄，健筋骨，好颜色，它有啊药食同源的这样起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对于老年人的常见的老年性的慢性病、常见病，甚至今天说到的这个糖尿病啊，它也是起一个整体调理、局部改善的作用。因为灵芝中间含有很多的有效成分，是人体合成葡萄糖内量因子的组成成分。有了这个葡萄糖内量因子的话，咱们才